是你。 满天的繁星沿着我点点点的秘密， 夏日的蝉鸣鸣着我对未来的希冀。 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，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

说也是无意义，爱不爱我已经没关系，一点小伤而已，你可以很放心。 经济又环保， 二手